22:07。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6号星期四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第一时段开始了，周四的晚上格外的清冷，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带来第一首歌来自隐姓埋名乐队，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 Day by Day， 就是一天又一天，一天又一天，我们到了周四、 啊、 今天我说的清冷并不希望是今天来的朋友们啊冷冷清清的场子，我说的清冷确实是今天 天气 降温啊，急剧降温，然后大家真的能看见哈气了，终于又到了北京冬天看哈气的日子了。 对，我今天呢是正宗的穿上秋裤了啊， 是 算是自己好像对秋天有了一点诚意哈。 这秋天早过去了，一点诚意没有，你 诚意，因为实在是非常冷，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注意保暖。我特别翻看了一下去年这个晚上哈，我们的这个评论量，去年呢小树涨到1.9米啊，所以对于今年今天晚上的1675红来说呢， 还是有挑战性的， 是有一点压力的。 对， 他匆匆忙忙赶到直播间，我呢就派出我一个胳膊哈，跟他合了个影、 我还没来得及脱这个外套的时候， 是大戒指啊，以及长发呀、帽衫呢、 戒指没丢， 对他们都还在， 胡子头发没剃，那就都在呢。 哎，我想问一下，你们男生戴这个戒指晚上睡觉的时候要摘下来吗？ 一般来说不用摘吧，因为它戴的正合适，而且它不松不紧，这就没事。 那你洗澡的时候摘下来吗？ 也是，这同样的洗澡你肯定洗完了肯定要摘下来一次，然后擦干呀什么的，这种啊，就是手指头擦干之类的，然后再套回去就行了。 这大戒指真的每一次看的时候都觉得哈特别的有威望的感觉。好的，各位如果好奇的话呢，也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来看一眼。天冷的日子呢，希望一些暖暖的歌曲哈，能给你们带去一些冬夜里的不一样。但是隐姓埋名乐队一唱完之后， 那必须陈绮贞老师。 陈绮贞老师也表示，我最近没有什么太多新作品哎， 近一两年都近两三年都没有了吧。 潮湿的车厢，你看着车窗，窗外它水管在开花，椅子在异乡，树叶有翅膀，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你靠着车窗，我心脏去哪？你看那9点钟方向，日内瓦湖的房子。世界上7000个地方，我们定居哪？告诉我答案是什么？你喜欢去哪？青海或三亚？ 喜欢 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对，陈绮贞谁不喜欢呀？单凭你的歌声就能有千万亿人喜欢着你呀，对不 对？ 对， 非常的听上去很纯真哈。 嗯。 刚刚很多朋友都在说今天太冷了，但是我特别要预告一下，明天 更冷。 是，明天是24节气当中的大雪啊！ 哎呦我的妈！ 大雪意味着什么？这是24节气当中的第21个节气。 对， 意味着什么？就是冬天已经到了一半了，就像我们说中秋节啊，它也是这个仲冬节了。 其实也就是说，你可以跟小朋友们说，为什么天现在黑得早？为什么现在接你6点钟就黑了呀？5点半就那么黑了呢？你还可以跟他说，其实呢，再过不到一个再过不到2个月，天就会越来越怎么样，又会越来越长。然后呢，再接你那个天就从明天开始吧，就一点一点又往回走了。啊，一点一点的，就是又慢慢的又会变亮，啊，又会拖长。 嗯，总之呢，天气越来越冷了。明天呢，也是农历的11月初1哈，就是我们也在这个农历的月份上呢，又过完了一个月份啊，已经到了农历的11月初1了。 对， 这意味着其实过完农历的12月，我们就迎来新的一年了啊。 新的一年开始。 这是在这个12生肖当中的新的一年了。冬天里啊，总是会有一些波动。加之呢，从11月17号到现在的水星逆行，各位朋友啊，明天早晨的5点22分，水星呢终于要顺行了， 还逆着呢。 不，明天早晨的5点22分它就要顺了。 也就是说，咱算磕出头来了。 But 啊，每当顺的这个尾声部分，它有一些这个回旋，对吧？我们总是要料理一下这个。整个活动一些打点一下， 查过没有到底打点哪个部门不能进哪门出哪门，我滴了着离，我也不知道是这个不正之风当然不能说啊，当然 我是指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你还是要注意哈， 社会风气还是要注意， 对我们的情绪啊，对我们出行的一些障碍呢还是依然存在的。 我其实是想问这么一事儿，你不是对此深有研究吗？ 那 就是说后面这一勺子这一周啊， 这七天 有没有勺谁勺的最狠的重灾区？ 天蝎， 还是你们呀？哦， 暗的射手，因为毕竟现在就是这个月份嘛， 也是勺你们勺的最狠， 对，勺的最狠。而且就是以往哈，大家都觉得怎么老水星逆行啊？其实今年2018年只有3次。 其实天蝎还有双鱼，包括射手啊什么的，这些都很红哎，在12座里都很红，每每都跑不了这些东西。 所以啊，上天就要在这时候好好的较量一下你哈，让你那个更加认真，不要嚣张，不要嘚瑟哈。我今天好多朋友在这个朋友圈里发，不是出行订机票订错了啊，就是像我昨天晚上临了的时候说的，在证件方面，也是带错了。 昨天你说过也是， 特别的奇妙哈，我都感觉自己的人生中。就是有点沮丧，我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啊， 这个我昨天不是说了吗？ 我自己扬言挺认真，挺仔细的小姑娘啊。 真不是你有什么前兆，这个只要你照片是非常像的，那两张小卡片也是非常像的，颜色、底色，照片一样，底色一样，除了一个芯片，有芯片，一个没芯片以外，非常难辨认。 但是出门之前，如果我再检查一遍，不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吗？ 对，你应该还是老老实实做一个踏踏实实、本本分分啊、稳稳妥妥的人是最好的。What keeps the planet spinning? The force from the beginning. Love. We've come too far to give up who we are. So let's raise the bar and our cups to the stars. She's up all night to the sun. I'm up all night.She's up all night for good fun. I'm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the sun.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some. We're up all night for good fun.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Present has no ribbon. Your gift keeps on giving.

这样的话呢，也让我男左女右的红人队伍哈，增加一些新鲜血液，好不好？ 新鲜血液很重要啊。 是啊，天冷了， 不能老让我们弄一个二次红人、三次红人呐。 对啊，就不知道这档节目到底有没有一些新听众了。 是，你看，你比如说这个625，她就是一个少女， 伪少女啊。 她就算是伪少女，她也是少女啊。 但是南方也很冷呢，我想红呢。可这个名字我还真有印象，所以我就问他，我说你没红过吗？小隋立马站着，红过， 得，哎呀， 垮掉，谈话垮掉， 来，果然伪少女一枚。 所以期待一位从来没有红过的低调的啊，今天晚上很想当红人的朋友站出来，让我们的小树能长到1.2米，如果能够超过去年的1.9米，那是再好不过的了。但是人生岂能尽如人意嘛？很多时候呢。就只能尽自己的努力了哈，剩下呢就看天命和天意了。哎，刚刚有个朋友很可爱哈，他说听了20分钟才发现， 我以为听了20多年才发现， 没有，昨天他听了20分钟才发现是直播。 是啊， 难道我们 要不然我们怎么说你的那个微博的实时的说你这微博的聊天记录啊，对吧？ 他叫团团圆圆， 是 他很喜欢直播，觉得一个人我录播的时候没劲。 就录播不会有人跟你聊天互动啊，直播才能咱们在微博上聊起来，所以多多聊啊，尽善尽美的聊，多多益善。 这首十年，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怀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 今年的这首十年呢，也要送给听友梅子 Hinda， 她要给她一位姐妹。今天呢，她一个人在外培训，不能陪姐妹过生日了，想对她说一声生日快乐。 快乐， 因为他们认识十年了，也希望友谊能够地久天长。 是啊，那个姐妹，十年前应该还是一个。十几岁的你们还是一个小闺蜜们在一起长大， 现在 是20多岁了哈， 都可以聊家庭琐事了哈。我们第二十段见，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乘风破浪》，苟林作词，杨炯汉作曲，平安于月月演唱。 无边无际昼夜不停歇的潮汐， 我沉我静，心里藏着几千万里， 远一点就远一点， 每一天等每一点， 无边星月潮落又突出的晨曦， 踏飞浪走奔腾不息，丝路传奇， 看一点多看一点， 远一点再远一点， 扬心潮澎湃的帆， 驾乘风破浪的船， 去天之涯海之南，梦的彼岸，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22:34:34，晚上好，全球会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6号周四晚上第二时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对，这脑子底下韩丽那个刚才的一声打响一样，掰一下，都12月6号了，嗯，刚想说11月多少多少，一想啊，不对，12月都过了6天了， 但这也是12月的第一个星期四的晚上， 是是， 对吧？我们常常会在一个月的开始，还有一个月的尾声呢，给大家一点仪式感哈。同时呢，我刚刚做这个声音的， 这声响指一定要得记住啊，12月6号了，12月已经过了一周了，你想想啊， 人有时候就会发现自己突然之间，可能以为今天是星期三， 总共 星期二， 一个月， 其实是周四了， 一个月满打满算就4周。一个人在这个一年里边一共有几周，这马上就能算出来，这一下又过了一周。 你就说时间过得快呗， 太快了呀。你比如那天我们还在这个群里说呢，说这个人呢、啊、人类啊，你要是满打满算怀胎啊是10月，也就是说满怀呢是40周，但是有很多就是你啊，30多周就生了是吧？还有这个20多周就生了的，你想想吧，也就是说，就短短几个月就要生孩子。 今天呢是星期四啊，有很多老听友 是 习惯性的晒力气啊，谢谢你们把收音机的样子拍过来，我们知道原来在你的房间里我们是这样到达的。 齐天大圣小丸子真好看，你这个真是原木色，而且你这款还带一个天线呢。这那时候还是带那种老式天线的，还很复古的那种，很情怀的。 对，这是最原始的那一版 哈。 后来呢，我们男左女右在10周年的时候定制的那一版呢， 金属版。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知不知道吗？它后面是有一个能够翘起来的那个， 那也是天线， 那也是天线啊！不要这个一直没有找到，比如铃儿不是小龙虾， 是啊， 它就抛出了当年我们限量版的1/1000 啊！对对对， 这台收音机怎么来判定这是男左女右定制的呢？ 嗯， 就是在974这个红红的， 是 对。当初我一直坚持这个哈， 当然你也可以把你如果不是这款，你把那盖儿掀开，你在里边涂一红标。 你看这下面的10年两个字，有时候都看不清楚，但是上面那个红色和绿色一对比呢，就很鲜明哈。 红标直指97.4， 好好留着啊，没准儿974兆赫 永远是你们首选， 没准过个几十年， 对， 20-30年，哎呀，那个时候有很多当年没有买到这台收音机的朋友啊，有钱了。突然间想回收呢， 对，所以你这送别的款的都没有意义。你比如说韩丽说我把那红的给你吧，我把那个原木色的给你，我都不一概不要，你有本事你把你那台绿的也给我， 我真的只有一台了。 就是 很多听众还希望我们能够定制好，我答应大家等男左女右有一天不在这个地球上，我们再也 不会在电波中 在星空中 在对 电波在星空中荡漾。 我们再做1000台好不好？ 是、啊、 然后纪念我们的告别。 好 好 好 吧 好好， 这样你是不是就不期待这台收音机了？ 绝了， 对不对？嗯，好吧， 绝了，这绝版的绝，这事儿真的绝了。周四了啊，我要讲冷笑话，也怎么也得把他姐韩美搬出来了。一周，本来这一周就2天，然后直播就2天啊，然后这个还有一天还没搬出来他姐姐，今天一定得出来。说我想起来，那韩美当年有一个，就是还是自己打工阶段的啊，刚毕业打工的阶段，他去一个地方面试，哎，也好像应该是在梁经理之前啊，他也是去过一些单位面试哈、啊，这个。有一次他去一单位啊，面试官呢看着你姐姐韩美的简历说，你简历上写着说你心算速度很快，特别快哦，那我问问你哈、啊、就以你这个特长问问你啊，那你问呢，这个请注意啊，13×19是多少，你姐脱口而出65，然后这个面试官说，您这也差太远了吧，你姐不以为然，那我不管，你就说快不快吧、啊、然后面试官看着你啊，面面相觑的看着你姐啊，好好好好，那好吧啊，那明天你来上班吧啊，啊录取了，啥职位呀，一个高管啊。第二天你姐在一个高高的水塔上往下望着那个面试官，怒斥着那个面试官，哎，不是说好了吗，高管的是谁说你让我上来修水塔了，面试官在底下，那我不管，你就说高不高吧。 12:42，听完了暖文章之后，冷笑话之后呢，要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了，好吧，一起进入今天晚上这篇文章。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看别人朋友圈的时候最忌讳这一点。小时候以为懂得越多才越有发言权，长大后以为说的越多才越有身份感，后来终于懂了，真正成熟的人不是看什么都不顺眼，而是能容一切。就像翻看别人的朋友圈，最忌讳在人家晒幸福的时候秀优越感，不贬低别人喜欢的东西就是一种极高的素养。我问过一对结婚45年至今依旧恩爱和睦的夫妻，请问你们婚姻圆满有什么秘诀？那个有点憨憨的男人说，举个例子吧，他每天起床后都要站在窗前花10分钟双手合十的祷告，而我根本不理解这有什么意义。但是这么多年了，我从没有因为任何事去催促打扰过他，我不需要陪他做他喜欢的事，我仅仅是尊重那就够了。很多人说要找到三观一致的人太难了，其实是他们误解了三观一致的意思。我喜欢西餐，你喜欢路边摊，这不是三观不合。我喜欢西餐，你说矫情，你喜欢路边摊，我说 low， 这才叫三观不合。美和丑，黑和白，高贵和低贱，其实都是相对的概念。正如两朵花放在一起，你能说哪一朵更好看一些吗？有个词叫爱屋及乌，其实特别有道理。你都爱这个人了，那他的信仰、癖好、小偏执便一并爱了去吧。在日剧《总觉得邻家更幸福》中，奈奈夫妻住在公共社区里，有一次社区小聚中，邻居知道奈奈还没有孩子，便说生孩子不是所有女性的共同愿望吗？奈奈尴尬地解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吧。她却仍然自顾自地秀优越感，女人有了孩子才算是真正的女人啊。这一说仿佛奈奈犯了多么大的罪过一样。生活中我们总是遇到这种人，别的不行，就擅长挑刺儿。朋友圈里你发什么他都有话说，但凡不是他喜欢的就都觉得不正常。实际上他最该瞧得起的人是自己。吸引力法则中有个词叫敌意化投射，意思是我们会将自己不能容忍的特质投射给别人，并用厌恶和指责来和自己划清界限。不信你用手比划一个枪的姿势，看看一根指头指着别人的时候，剩下三根是不是指着自己。有一年饥荒，大臣们纷纷给皇上写奏折，请求开仓放粮。养尊处优的皇上听说百姓饥荒，十分不解地问，没有粮食他们为什么不吃肉呢？柴静说过一句话，宽容的前提是理解，你理解吗？如果你理解就会明白，为什么有的人啃着窝头会笑，就着咸菜也说香，就会明白为什么有些人拿着草编的戒指也感觉幸福。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有句名言，记住，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你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年轻人最不该碰的东西就是身份感和优越感。看过一个视频，三轮车剐蹭了一辆比较好的高级轿车，高级轿车的男子大金链子小寸头，骑三轮车的大娘吓得大气也不敢出。男子看了一眼车，转身去车上 拿了一根铁棍，围观者都紧张起来，以为他要报复。没想到他只是往三轮车上刮了一下，便对大娘说：扯平了，你走吧。人要看透自己，才不会看清别人，看重身份。站在高地的人容易出风头，可也极易出洋相。深知这一点的人，才能给自己体面，赢得尊敬。我爸常告诫我，观危墙即倒，既无福，然则无推甚善。意思是，人家的墙快倒了，你不能扶的话，不推也是一种善良。看到别人为一件事儿开心，哪怕不理解，不笑话，也是一种善良。这世上很多事儿都能说出好坏，但幸福不行，它更像是一种感受。同样都是喝粥，你的小米粥未必就不如他的海参粥美味。同样都是结婚，普通的情侣未必就不如明星夫妻过得幸福。真正内心富足的人，不会去炫耀拥有的一切，而是学会了向别人点头，并赞许地说一句：嗯，真好。 不是所有的相遇往后车相聚随口而出的言语，可能是语言这一切，是谁在安排？难道只有听从和等待？当奔忙在寒风中换取平凡的生活，可我并不感觉很难耐。当晚风送走夏日，留给我漫漫长夜是什么？请给我刺骨般寒冷。 Turn the ugly light off, God. Wanna feel the night. Every day it shines down on me. Don't you think that I see? Don't you think that I see what it's all about? Hard to look the other way while the world passes me by. And everyone is trying to bum me out. It's a pretty big world, God, and I am awful small. 今天晚上的暖文章冷笑话都奉送完毕了，之后我们又听到了叶谦带来的这首 Eels 的 Flower， 对，很像是哄你入睡的歌曲哈。 是 这个男左女右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已经过去了， 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你能睡就睡。 我们的红人其实已经挑选出来了，刚才呢因为是你在讲一些事情哈，我就没有打断。今天晚上的红人呢叫做 路 的尽 头 是一片海， 这个很讲理啊，真的很多，你确实是这样的，路的尽头不是山就是海，不是山挡住你那就是海挡住你，就这么一个简单道理。路常常也都是说那大陆板块接近的就是海嘛，那直接就没路了，肯定就是海啊，连山都不算没路。 他这向日葵的头像， 对， 我不知道你的微信的朋友里面有没有人用，我看这个特别熟悉，因为我有朋友就用这个向日葵的头像。 这向日葵是被一个大露珠盖住了吗？ 阳光照射着。这位红人呢是一位巨蟹男，目前呢是单身啊。 对对， 他关注了161位人物，我们呢今天晚上将会密切关注你的一动一举啊， 一动一举，好家伙， 一举一动，一动一举啊，感受一下你和大家的互动，请保证我们的小树长到1.2米。而此时此刻呢，我们要转个身，一起到第30段的男走女游，一会儿见吧。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

据说是很顾家，然后也很务实，是吗？是，就是说想让家人过得更好，想让家人那个，对，他是很愿意就是干这方面的事情的，所以他要研究一下成功人士是怎么成功的。 我先不管别的，今天晚上呢，希望你能保证我们的小树啊能聊到1.2米。 是， 目前看呢，场面很尴尬哈， 估计没戏了， 相当尴尬哈。天冷了可以理解，很多朋友就早早的洗洗睡了。 这是唯一的我一次单人照滑铁卢。 没有，我那半个肩膀子也是承受一部分责任的， 并没有影响大部分责任。 大戒指也没好使啊， 是，还差起码100个呢。 要用什么交换？难道怀疑就可以推翻？我们都受过伤，那是勋章，痛淡灿烂。被遗落的时光，被废弃的答案，心是无人之地的沧桑，被讪笑的不堪，种种不甘来回碰撞。你不说难，我不怕难，我不能忘记你，不放心的是你，这颤动的心还需要什么证明？不可以忘记你，一切在所不惜，过去不能抹去，你是我的证据。现在才是开始。 jet. We had it all, and what we had is not coming back, Zach. The Blackout 来自 YouTube The Blackout 你在报这个歌名的时候感觉这个 口腔里真的是百转千回的哈。 嗯， 今天呢也很多小伙伴都看到了2019年的大家全年的各种节假日的休息安排呢已经是告知大家了哈。 嗯， 有很多时刻呢我们也是很不理解的哈。 诶，你一月份哦休三天， 我就是很不理解为啥五一只能休一天，就是 五一是什么节啊？ 劳动节啊。 所以嘛， 要劳动是吗？ 对呀。 那29、30就不能连在一起吗？说好的休三天呢就没有了啊。 行，让你休一天嘛。 嗯， 然后再传着在别的月份再休一天吧。 没有，其他的日子还是照旧的，像端午节啊，嗯，中秋节啊， 是 国庆啊，都是 OK 的。在这里特别要告诉大家，离我们最近的就是在元旦的休息了哈。今年的元旦呢是从12月30号开始休息。 那30号、 31号和1号是休息的。 嗯， 然后29号那天呢是星期六，大家要上班啊，等于就是工作了一天之后呢连着周日、周一、周二三天休息。 新年，嗯，啊。 然后春节呢是今年的春节是除夕2月4号，那天刚好还立春。 对，那么我们有之前啊，就是除夕之前有一个周六和周日 都要上班 两天，我们都看见都是班班班班。 然后之后呢，我们会休7天哈。 是。 然后初七上班。哎呀，总之我就是不理解这个劳动节怎么就休一天呢？ 呀，劳动嘛，充满意义的那一天嘛。 每年都休三天，怎么就这个事情也很多小伙伴相当之费解哈。 是。 嗯，当然每年都有一些相应的安排哈。 你这个今年就别安排了吧，就一天安排什么呀？ 五一假期成功取消了。 对对， 哎呀，只能是自己好好的利用一下自己的年假哈，进行一下调整吧。说到这个年假哈，过两天我可能还要休两天。 可以啊， 我工作20年，我有15天年假， 还真不错啊。 我今年没有出国旅行，所以就没有用那么多嘛。 你看，人性化的世界还是好。 然后呢，他们说你的心似乎痊愈了，也开始有个人为你守护着。我该心安或是心痛？然后呢，其实我的日子也还可以吗？除了回忆思念的某些时刻，庆幸还有眼泪终难哭散，而那些昨日代替我们永恒。 自由了。 Tori Amos， 善于在钢琴伴奏中游走的这么一位女歌手，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Climbed。 在这首歌 播放完毕之后呢，也看到了在新浪微博上大家的互动，让小树呢已经长到1.2米啊，终于今天晚上呢圆满完成任务了。 是的， 其他小伙伴呢可以早早入睡了啊，这样的话呢就会保证明天早晨，起码哈，因为天气一冷之后早晨起床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啊， 尤其是小孩啊，那个我记得我小学时候啊，那个感觉啊，那天跟你聊起来呢，就是最艰苦的一段时间呢，我记得是穿的那时候就是那种条绒的棉鞋，你穿过吗？ 穿过黑色， 然后底，但是底特别薄， 对对对， 底是一塑料底，就跟现在那片懒的那底、 现在怎么没有那个 复古款？就是没有了， 系鞋带的、 看来是经不住冻那个底，所以这个鞋不行。那个年代是确实是披星挂月就起来了， 戴月 披星戴月就起来了。你还以为是黑天，就是在黑天睡去，在黑天起来，但是呢其实是起得太早，所以就是7:30必须到学校嘛。这个正好赶上也就是这个时节，你还得坐那个112啊109什么的这种公车。 我们两个加起来这个快百岁的哈， 那就是从车上下来，走在那冰天雪地里，黑洞洞的这个披星戴月的这个天里，然后那个你知道我为什么说着重说了那个棉鞋是塑料薄片底的 滑吗？ 它可以让我们在雪地里滑起来， 打粗溜滑， 打粗溜滑，啪跑一会儿，滑一会儿。 我们东北那片也是这样的啊， 虽然很艰苦，但是孩子们仍然不忘了如何找到乐趣啊！那时候就是我这感觉就是这样，就是把这个当做给自己行盹的一个乐趣，在胡同里一直滑到学校，打着出溜滑滑到学校，这也就不困了。要不然的话，你想让我那个年龄从披星戴月从那个热被窝里爬出来，换上那冷冷的薄片的棉鞋，然后到那儿去打出溜滑，那是办不到的。 要说现在真的多好啊，就是鞋哈都是里边全是非常暖的那种啊、比如此刻我穿的哈， 你们那个年代你家长敢放你 都会穿的里边有羊毛的， 敢放你啊，二年级我就敢放你自己去坐公车自己去学校， 现在 你 不放心了、 你就是有校车你都不放心。 好吧，23:28我们转个身，第40段继续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如果你在的话我们继续吧。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受南下冷空气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降温明显，且偏北风依然比较大，尤其明天白天平均风力4到5级，阵风7级左右，风寒效应显著，大风和持续低温蓝色预警中，请注意防风和防寒。另外，本市火险等级为2级，处于高度危险级，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中，还应特别注意用火安全。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30%。明天白天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1，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时间23:32:46，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周四晚上最后25分钟的时间段， 是 工作男左夜间， 这也是夜间本周的最后一次亮相， 对，本周也就亮了2次相， 对，就是因为这周有休假嘛，所以呢，显得很短暂哈，然后明天晚上就是沉默了。 哎， 今天北京降温了，非常的凉。明天呢也是24节气中的大雪这个节气， 对， 毫无疑问肯定是很凉了。 转了个小身身， 所以明天晚上可以约朋友，火锅吃起来，对吧？ 吃点热乎的， 烤肉吃起来，对吧？小酒喝起来啊，我的意思是小酌一点点，好吧？ 我今天就有，所以这人他可能有一种自动信号。我今天也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吃一顿特别热量大的，然后果然。那个下午5点就到了一个餐馆，吃了一顿热量非常大的一顿食物，然后就感觉就踏实了。哦，原来今天晚上来到这儿，一听你说明天要大雪了，怪不得今天晚上我这约儿童的啊，很多就是约一约，人家也说好吃一顿热量大的去那种感觉， 我 可能都没有这个。 我本来也想虎视眈眈的出来吃的，但是那大风小豪的，我一想，我算了吧，我自己多少斤多少两我还不知道啊， 怕给吹跑啊， 我出去干嘛去啊？我出去干嘛去啊？我晚上还得上班呢啊，我可不能感冒了啊。于是乎呢，我就从家里到现在啊，就是2点1线，哪儿也没有去。 这个路的尽头是一片海。刚才去接老婆下班，老婆也是夜班看来，然后老婆肯定是坐在车里听着，哎，这广播里怎么有你的名字呀？怎么有你？起码是怎么有你微博的网名啊？吓你一跳。其实你跟他解释一下，你说今天呀，我红了，哈哈。 老公是一个很活泼的男子啊，我参加了一档电台节目，这档电台节目呢也是有11年之久的历史了，虽然他们没有什么庆祝哈，也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呢，就是这么每天常态的稳稳的 平平淡淡 一天中的最后2个小时，有时候会带给你一些朋友式的安慰吧。 看着你，看窗外，悄悄。

Cheryl Crow 这首歌是他也是很出色也很成名也很复古的一首歌曲啊，因为他是给 他给 James Bond 来谱写的这首歌、唱的这首歌叫做明日永生明日永不亡 Tomorrow Never Die。 对，这首歌给我印象特别特别深刻，有一年的格莱美， 对， 这首歌也获奖了、 他就是很复古的获奖、他并不是用冲击力啊，或者用怎么，他唱的很到位就是了，然后编曲呢很像是80年代的，就编回去，不要那种电子年代，就迎面扑过来，不扑过来，咱们退回去那么唱就对了哈。 而且有非常强烈的电影画面感， 是 对吧？一首好的电影音乐呢，就是在多年之后，可能那部电影你都忘了什么情节了哈，但是这首歌响起的时候，你立刻能知道这是007，而且不是碟中谍啊， 是， 就是你能分得很清楚啊。 007跟碟中谍有一大段时间很多年轻的朋友是分不清楚的，一上来就是说哎，这不是007吗，我这是碟中谍啊， So what's that different， 就那有什么区别，这俩有什么不同，我说这不不同大了，一个是阿汤， 碟中谍是很经典的、 对， 噔噔， 是，对，是一个阿汤哥演的， 对， 但是呢阿汤哥演的呢他也并不是他首演，你们要知道这个碟中谍啊，其实它也是有出处的，它是70几年的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剧，那个剧、当年阿汤哥应该还小啊，他非常小的时候他也是看这剧长大的，然后直到他开始翻拍把它拍成电影。 对，现在手机铃声有很多哈大家喜欢的音乐，但我真的觉得就是碟中谍那一段很经典的乐曲哈、曾经有一阵子是我这个 N 牌的一个手机的铃声、 我们 就是 咱们一起 酷了、 一起还拿它那个一起拿它 做过 铁铃，对，然后一起在这个麻花上还唱过嘛， 对 吧， 非常经典。后来的后来，我现在对于我手机中的铃声已经不是特别的 care 了，但是我不知道其他的用我这个水果盘手机的朋友有没有开通，它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功能，就是语音提示，比如说我把你的手机的名字存为叶谦，对吗？ 对， 当你给我来电话的时候就叶谦来电，然后我想 算厚道的，还是不是什么爸爸接电话了，妈妈， 他是按照你给他存什么名字然后就报什么名，但是你可以选择语言，比如我选的是粤语、然后我有一位朋友他比较胖，所以我就给他起名叫肥仔， 肥仔， 对，肥仔来电、特别有意思，然后如果是陌生的电话就未知的来电、 未知的来电， 对，挺有意思的哈，至少可以比如说你在电梯里啊，你有时候不想接的时候，对吧，他有一个提示、我知道其实有很多朋友对于手机里面的很多功能已经懒得去动了，是吧， 谁敢不接呀、现在来电是多么的珍贵，多么的珍惜。 No, 除非是快递员，对吧， 对、 我觉得没什么人会给我打这种号码的电话，基本都是语音电话，因为我们已经懒到了还要去找你的电话，直接在微信对话框里，然后甚至有 WiFi 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哎，这种通话呢比较的划算。 人类还是有一个那个就是习惯性动作，习惯很延长，就像你说的这个逆转还会勺上一周，我们人类其实已经进入了连座机都要可视的那个年代了，这不是说这个智能手机是可视年代了，但是呢它这一勺这一周呢还没勺完呢，就是很多朋友还是愿意用语音啊、微信语音，然后打电话也是语音，不用那个，在我孩子他们那一代看来，就是这是为什么呀，你们有这个可以看的，我为什么不能看着奶奶跟他通话，就是这种感觉啊，就是说我为什么只能听声啊，他们是另外一种思维，但是咱们是在这之前的那个惯性惯过来， 我所以很不喜欢跟人家就是 视频啊，其实有的时候对视频，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你有一种隐私感啊，或者是什么，就不想实时的面对， 我觉得不够美， 对，不想实时面对，这是一大问题。你比如说有一些紧急情况，那我这个我方向盘让人偷了，你知道吗？我方向盘让人偷，你要只打语音，人谁信你啊？什么？ 直观的啊？ 你什么？你坐后排那喝多了吗？你知道吗？或者我车让坦克撞了，我车让坦克撞了，谁也不会信你。你要有一个视频的，你说真的是，真的是，你看 现在非常方便了哈，有太多可以让我们，非常直观的体会到那一切，那当时当下的反应哈。 是， 已经到了23:47了，今天晚上的节目呢？有点接近尾声了哈， 还有两三首歌的事儿。 宝贝儿们都睡了吗？ 看来今天 今天敌不过去年的今天了。 对啊，前年也敌不过。 是， 哎，算了。 而且前年那个数字很傲娇呢，还。 苏打绿，宝贝儿。 爱的不成熟，生存的忐忑，活得不完美，我仍在面对。我能知道夏季是什么，是因为我曾被设计过，内心深处某个我会消失过。我能知道坚持是什么，是因为我从未放弃过，目光所及每个角落都有我。幸福是语言，不幸是故事，怎有个作者他这样说过。可爱的饥饿，有时也有恨，愤怒与自卑塑造交织 真的有演出到此结束，全场起立鼓掌。 但其实这首 Sherry Bassey 的歌曲并不是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 还真是呢。 对， As Time Goes By， 对，这是我带来的一首歌， As Time Goes By， 似水流年啊，送给大家。 时间到了23:54了，我们要收工了啊！特别感谢今天的红人，让我们的小树长到1.34米。这位红人是路的尽头是一片海， 对，路的尽头是一片海。谢谢你啊，今天1.34米已经很棒了。 对，我们超过1.2米就行了啊。 对， 我们不要跟别人比，和自己比啊。今天晚上节目呢就到这里了。 这里发生了什么？ 24节气的大雪。 对， 无疑就会天气更冷了。希望明天呢都不要嘚瑟了啊，把秋裤都好好的穿上，好不好？ 穿厚一点的秋裤啊， 帽子、手套、 当然了 围巾啊。 真正的最冷的北京还没到，因为是没有下雪，也没有下雪过后的化雪的那西北风的那几天，那就不算真正冷的冬天。 晚安， 晚安。 有些痛重叠了，有些梦撕裂了，有时候在笑之前已经哭过了，有些爱错过了，有些泪流干了，那些人走了就不再回来了。有时候我笑着会高幸福了，有时候抱怨日子虚伪的过着，有时候想不起来存在的理由，只因为不再有你看着。人啊，不断的矛盾，人啊，脆弱的不堪，以及我伤害。人啊，越想抛开的越是带着向前，我们只好越走越沉默。 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